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。 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，有音乐，有故事。 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，北京青年广播，我是张一，欢迎收听活力 Music 周末特别节目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。因为现在你并不坐在我面前，所以我的爱意表达起来也特别特别的肆无忌惮。在你面前，我永远像个小笨蛋，嘴拙又脑子慢，总觉得你跟我笑一笑，我脑子就空了，就丧失了思考能力，总是如此。有时候说话会咬到自己舌头，所以整个世界说我是个巧舌如簧、天花乱坠的姑娘。在你面前，我只有笨拙。你以为我傻呀？对呀，你就是傻。全世界其实我只在你一个人面前犯傻而已，大概全世界也只有你一个人觉得我傻。但我不是故意的，非要说的话就是情难自禁吧。你在我眼里已经是一尊神邸了，所以你说的话我总是想都不想都相信，你的笑话我都想不想的要哈哈大笑，你说的歌我马上会下来听，你提到的 APP 我都马上会下一个来试试看是什么东西。我太想靠近你，靠近你的生活，靠近你的心了。当你告诉我你在哪里，做了什么，什么心情，我都会有一种被恩赐的感觉，仿佛你随口告诉我的生活近况是一个又一个宝藏，我细细收藏起来，如数家珍，留待日后慢慢玩赏。以前的以前，我根本不是这种人，我是恩赐别人的人，并且总要保持一个恩赐别人的角色，一旦不满意就撂挑子走人。我被别人和自己宠坏了，遇见你毛病改了，甚至变得更好了。我常常觉得自从遇见你之后，我才开始了我一直想过但是迟迟没有勇气过的那种人生。以前我是一个在乎别人眼光、小心谨慎、紧张兮兮、顾虑重重、缩手缩脚的人。我发一条微博要想十分钟，这条微博发出去会不会谁谁看到产生误会然后不喜欢我，我这句话说出去那谁谁会不会觉得我是在炫耀自己，不照顾他的感受，我今天这样穿会不会给别人一种很造作的感觉，这个帽子夸张吗，这条裙子会不会太隆重。你不知道我曾经的人生都浪费在这样的思考上，为了遵守道德规则、社会舆论的要求，我努力地修剪自己的形状，但是我不快乐，我总是暴躁和忧郁，我经常发脾气，觉得自己受到了委屈，觉得心里有种排解不出去的寂寞。和朋友谈心无法解决，去谈恋爱也无法解决，天啊，我在这样的恶性循环里过了26年的日子。如果遇不到你，我是不是还是那个紧张兮兮、神经质的姑娘，日复一日地过着畏首畏尾的日子？但是我想不出你是怎么改变我的，好像你一出现不用说话或者说很少的话就完成了你对我的改造，你自己就是最好的教程和改造机。你特别在哪儿呢？我说不出来，我就是找不到这个世界上有谁可以和你的任何一个特质匹配。他们都说你是这样的，你是那样的，但是和我感觉到的似乎完全不一样。 我觉得你是一个大艺术家，一个大梦想家，一个大孤独家，一个大诗人，一个大偶像，一个大哲学家，一个坚强的硬汉，也是一个柔弱的小男孩。我常想，可能是我在努力靠近你的过程里被你熏染了，于是某一部分的我就开启了模仿教程，去模仿了你。这样说来，我就是一定比例上的你。这个新的我，我好喜欢，我变得十分专注。我可以盯着一朵花，想它怎么开，怎么写。我可以听一首歌，想它怎么被写出来，怎么被唱出来。我读一本书，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，我甚至觉得天空更蓝，白云更白，人们更善良了。我好像在模仿你的过程中获得了超能力，把我身体里从前困扰我的负面情绪抽离了。我不再因为被乞丐缠住而觉得尴尬丢人，我会掏出我的钱包，找一个面额合适的纸币放进他的盒子。我不再因为工作繁忙而怨声载道，我看到了我做的事情的价值，我想让这个价值升值。我不再因为独身一人穿行城市而感觉空虚或者寂寞，我觉得自己慢慢的可以平然恬淡的面对舍与得，聚与散，爱与恨。你把这个全新的我送给我，是我有生以来除了出生之外得到过的最好的礼物。有时候我觉得我把你神化了，可是转念想一想，对我来说就像佛教教徒的释迦牟尼，基督教徒的耶稣基督，像信仰一样给我坚定平和。我不知不觉就变成了那种我一直想做的，从心里热爱生活，帮助朋友，享受爱情，敢于说真话的人。因为我知道人生的短暂，生死离别的无情，我知道珍惜现在就是永远珍惜。我敢说我爱你，我敢说对不起，我勇于表达，我勇于道歉，我勇于改正。我终于有能力，有勇气，有信心过上那种人生苦短。我要把时间花在我喜欢的人和事上的生活，我不再言不由衷，不再胆小怕事，不再沾沾自喜，不再对陌生人冷漠，不再充满怀疑和不信任。我因为爱你更爱这个世界。我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让我更好更快乐的事情上，我一点都不怕告诉你我多爱你。我甚至不害怕有朝一日你不爱我，而且你收到的那封你收到过的最好的情书，这是我写给你的无数情书中的一封而已。 黄昏的集市开始，我就想将自己撕裂，分散于你的森林，并在瘦弱光中窥视你，与我泛滥的手砸进那野丛的香气不已，在你矜持的语言现身喘息，如同一头麋鹿闯进一座荒原，我是一个动物踏进你的眼里，在热烈的鲜肉中闪烁，在缠绕的山谷中流荡，繁殖之中出落你花雀一样的脚印，而我只想抱你抱紧你，往日的情节动人，我又想把自己归还，深埋进你的臂弯，并在未完之中落进你，以我残存的火燃起世间万般隐忍委屈，在你星月的背脊撑伞避雨，如同一头麋鹿闯进一座荒原，我是一颗动物踏进你的眼里，在热烈鲜肉中闪烁，在缠绕的山谷中流荡，繁殖之中出落你花雀一样的脚印，而我只想抱你抱紧你，如同一头麋鹿闯进一座荒原，我是一个动物踏进你的眼里，在热烈肉中闪烁，在缠绕的山谷中流荡，繁殖之中出落你花雀一样的脚印，而我只想抱你抱紧你，而我只想抱你抱紧你。 飞机延误一小时到你的城市，在出口看到四处张望的你，我使劲挥手，你看到后走过来，自然地接过我的行李，仿佛熟悉的像从前一样，仿佛中间不存在一段沉默的时光，其实也只是因为到你工作的城市旅行就开始联系，然后就这样计划却又唐突地见面了。自从你毕业后到这座城市工作，我们已经10个月03天没有见面了，尴尬的寒暄终于在你的玩笑中终结，车子上了高速，听着你爱的歌，也听你一路介绍关于这个城市的点滴，这个建筑的名称，这个名称的由来，车子下了高速进入市区，深夜的街道都熄了灯，你决定先送我到酒店安置，担心半夜挨饿的你拖着我去找吃的，步行在寒风凛冽的街道，我用围巾围住脸，你随意的手一提帮我戴上帽子，弄堂内的夜宵店仍在喧哗，你拿走在我手中吃剩的烧烤串扔进垃圾箱里，不熟悉路线的你迷路了好久才到家，而我看着窗口摇曳的灯笼难以入眠，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你在篮球场上大汗淋漓，我和他站在一起，你笑着 向我摆手，后来你在微博里艾特我说八月一起去看海，你看到我朋友圈提及的好吃的，第二天就带我和他一起去吃。你和他去超市给我买了一堆零食，你在校园里遇见我，笑话我毁了一身好看的衣服，再后来你和他闹别扭，我去找你，你冲我吼说我什么都不知道，让我再去问问他你和他什么关系，原来你们已经在一起两个月了，而我刚知道。八点的闹钟醒来，收拾完才发消息告诉你，自己一个人逛了沈阳故宫，伸长手臂为自己留影，蹭导游听历史，随后在酒店休息等你加班结束，中午一起吃饭的时候说话渐渐多了起来，聊起和大学有关的一切以及未来。饭间你嘲笑我大学又不谈恋爱又不读书，我不是不恋爱也不是不读书，只是我喜欢的人从来没有看到过我读书的样子而已。下午逛完工业馆，你说打个盹再开车，却睡着了。夕阳西下，阳光洒在你的身上好几次，想把身上的围巾摘下来给你披上，最后却没有。我也假装睡着，侧身偷看着你，但这份静谧被手机铃声中断。晚上回酒店的路上，车里的广播播报零点钟，你开了车窗，冷风灌进大衣，我和你都疯癫的大笑，我不知道你在笑什么，而我在笑你离开了他又有了新的他，我在笑你对我说你和他们两个的纠缠，我在笑这么多年你始终没有看到我。第二天上午外面下起了雪，从小雪到中雪，11:30你出现在我房间门外，我们两个人走路，你习惯在我旁边或是后面，如果我落在了你后面，你会一脸嫌弃的叫我快点。在咖啡馆门口，你为我抖落身上的雪花，我们坐在窗口，手里捧着热饮，看外面白色一片，看年迈的老人相互搀扶走在步行街上。回去停车场时，你笑着对我说，我特别喜欢这种雪花纷飞的感觉，我说我也喜欢，你又笑着说，那你也留在这里，我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你知不知道这个城市离我们的家乡有多远？你知不知道这个城市我只认识你。你送我去车站，我不自觉地被伤感笼罩，脸上消失了笑容，你问我累了吗，我摇摇头，你拖着行李在我身后把我送到候车室门口，我走进候车室检票口，眼泪打转流了下来，检完票看你还在那儿，于是两个人用力地挥手告别。我记得刚才你对我说的话，下次我们见面可能你牵着孩子，他都会叫我叔叔了吧。那次旅行我去了好多地方，寄了明信片给你，而你没有回复。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，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，和你坐着聊聊天。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，看看你最近改变，不再去说从前，只是寒暄，对你说一句，只是说一句。

一个人坐火车来到了你的城市，还记得我们相遇时的场景。你在贴吧里发了一条主题帖，帖子的内容是生活了20年，今天在雨天说出了憋在心中的秘密，却被雨声淹没了，注定是不被倾听的秘密。我给你回复的是，我愿意倾听你的秘密，因为我懂那种在偌大的地方大喊一声无人回应的感觉。我们便是这么相识的，便也知道了你的秘密。我告诉你，这是注定被我理解的秘密。后来我从你的朋友圈渐渐知道了，你是一个外表十分开朗，内心却有着几分忧郁的大男孩。照片上的你对着镜头大笑，恍如孩童般天真纯洁的笑。晴天的时候，你常去图书馆取出一本书来看，看累了便会一个人出去走一走，走累了便又回来接着看。我希望你多看点幽默的书，因为后来越来越少见到你对着镜头露出的笑。雨天的时候，你会一个人撑着伞从这条街走到那条街，其实你是多绕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点。我倒希望你多穿点衣服，外面风大容易着凉。你一个人去电影院看电影，你也享受一个人坐着公交找遍整座城市的感觉。你还是一个人逛商场，只为隐藏在人群中，你知道吗？我很心疼你。我希望下一次不只是你一个人。一年过去了，我决定去你的城市见你一面。我想要去感知最真实的你，去认识表面一层次内在更深处的你。我坐了17个小时的硬座来到你的城市，从下午经过晚上到了上午就到了。我以为我会很累，因为以前坐过27个小时的硬座之后发誓再也不坐硬座了，想不到这次又坐了。你可知道我是满心的期待与你相见。其实我在火车上想了好久怎么跟你打招呼，在脑海里模拟过无数个场景，但是我却很难把握我们究竟是相识许久的知己，还是素未谋面的陌生人。用什么样的方式不唐突而自然地说一声你好。我没有紧张，只剩激动。我们约好在晚上6点在相遇书店见面。你告诉我那儿很容易找，里面相当安静，还可以点杯咖啡看本书，是个好去处。你说的没错，我不费多大力气便找到了。现在才下午4点，离见面还有2个小时。我从书架上取出本书，又点了一杯热咖啡，可我根本无心看书，插上耳机听着音乐，趴在桌上就睡过去了。可能是昨晚没睡太累的缘故，不知睡了多久，一觉醒来外面天色渐暗，一看时间6点01，幸好没有错过时间。但真是该死，只顾埋怨着自己。我一直望着门口，期待着出现你的身影。我知道等人的感觉，每一分钟都是煎熬，但是当要等的那个人出现，所有的焦急都会烟消云散，转而是高兴。你说你肯定能一眼认出我来，我说只要我看见你，我也一定能认出你来。不知不觉书店开了灯， 时间到了七点，我忍不住给你发了一条微信，只有一句，我会等你到书店关门。我还是满怀着希望你的到来，不愿意去想太多的假设，只是坐着安静的等。时间一点点的流逝，书馆里的人越来越少，时针穿过了八，又穿过了九，眼看着要到十点，心里只是空空的，坐了这么久，口也渴了，准备喝掉这杯咖啡，却发现咖啡都凉了。取出的书还未翻开，是姚谦的《相遇而已》，封面有句话，我要的是那一瞬间，而不是永恒。十点的钟声响起，我走出了书店，天空下起了小雨，我只是站着。 还是原来那个我，不过流掉几公升泪，所以变瘦。对着镜子我唱，算什么？爱错就爱错，早点认。 蒙蒙细雨，弯月凄迷，怕是初见来不及，青桑一地无踪迹，我在经历何时叹息，寻寻觅觅，泪泪凄凄，眉间锁你，百般惆怅笑醉意。若如初相见，若如初相恋，执手相看真见共勉，此生亏欠，千余万年，不喜人间，未遇双眼。若是不相见，若是不相恋， 后知后觉的我，在和一生交末开播了很多天之后，才慢吞吞地看起来，看到何以琛和赵默笙大学时代的故事的时候，满脑子都是你。我不停地在想，如果我也能在刚踏进学校的时候就遇见你该多好，或者也不用那么早，大一的社团，大二的课堂，甚至大三的校园都可以。倘若我们早点遇见，是不是我就不用像现在这样远隔千里的想念你，却告诉你都不敢。遇见你的时候是我大三的最后一堂实验课，你帮实验老师代课，我去请教你问题，你的脸真好看，声音特别好听，你人真好。你们做事情的时候我插话进去，只有你会温柔地回话给我，帮我掩饰尴尬。那是你大四，我们同院不同系，后来偶尔会在实验室碰 碰到收拾东西的你，从导师的口中听到对你的赞扬，在学校大楼里看到你的行色匆匆，我知道你会画画，因为我看过你放在实验室的笔记，上面画满了各种实验装置和你修起的字体做的注释。我知道你会弹钢琴，会打架子鼓，知道你是素食主义者，知道你的生日，你的星座，你喜欢的歌手，还知道你有过一段夭折的感情和不愿触碰的回忆，因为我仔细看过你个人主页的每一个字。可是即便我知道再多也无济于事。我认识你之后的第15天就是你们的毕业典礼，15天短到我都来不及和你多说上几句话。毕业典礼那天我很早到，站在红毯延伸过去的台阶上，看你们穿着西装礼服在礼堂里闪闪发光，我想着该怎样鼓起勇气去挽起胳膊和你一起走过长长的红毯，和你一起在签名墙前合影。红毯两边是密密麻麻的人墙，准备为你们献上鲜花和热烈的欢呼。我在礼堂门口拿着一支玫瑰花张望了很久很久，那厅里人越来越多，台阶两旁迎接你们的人越来越少，直到典礼即将开始，大家纷纷解散，伴着音响里欢快的音乐走入内厅，你才出现在门口。我焦急地大喊，还有一个人，还有一个人，可是我的声音被淹没在震耳欲聋的音乐里，没有人留下为你献上鲜花和掌声。我看着你走上台阶，递给你一支玫瑰花和亲手为你做的刻着你名字的毕业礼物，对你说，学长，毕业快乐。你笑着说谢谢你。你入场后，我在签名墙上把名字签在了你的旁边。嗯，这就是我为你做过的最浪漫的事了。再后来你飞去香港读书，你走之前的那个暑假我约过你两次，我们一起看了一场电影，你带我去了你常去的素食餐厅，我在夜色中向你表白，紧张的心脏砰砰砰快要跳出来一样。你说现在的你不想谈恋爱了，只想在一个对的时间，一个志同道合的人，然后柴米油盐地久天长。你说现在不是那个时间，我知道你这不是为了拒绝我而做的敷衍，因为我在2年前就理解了你现在所说的这种感觉，或者说爱不起来的绝望。可是如今你重新点燃了我，我却没能点燃你。这就是我们寥寥可数的我见过你的场合，因此我时常怀念初见你的时候我们在实验室那一场愉快的交谈，怀念那时我乱掉节拍的心跳以及和你搭话时的勇敢。我时常会想，要是我们早点遇见，我在刚踏进校园的时候就遇见你该多好。我还没有现在这么小心翼翼，你还对爱有所期待，我偷偷问完你的课表，选修你们年级的课程，闯进你的实验室，闯进你的宿舍楼下走一走，我们还有很多偶遇的机会，或许我还能敲开你的心扉。所以看到大学时的何以琛和赵默笙的时候，我就开始想你，疯狂地想你，因为他们的故事 是我做梦都想成真的桥段，只可惜那时的赵小姐没有能有幸遇到你这个的何先生。不得不承认，缘分是个很微妙的东西，往往情之所系，在一念之间，只一场遇见便千千绊绊，剪不断理还乱。这个世界那么多的人，爱他还是爱他，有时只不过哪个先遇见的区别罢了。很奇怪，那些夭折的爱情里，还没有来得及逃出的满腔的爱，又总会使人对于那份爱有关的人的时候时常怀念。因此对于你来说，迟来的我纵是有多想在你的世界里考满分，就连考试的资格都没有，我仍旧又装作不咸不淡的在一些时候问候你。大概对你的喜欢和惦记也是只增不减，不过就像阿信所唱的，不打扰是我的温柔。现在我也快要迎来我的毕业典礼了，不知道在熟悉的教堂里，不知道在熟悉的礼堂里，会不会有我心心念念的面孔为我送上一支玫瑰花，对我说毕业快乐，然后我笑着说，学长好久不见。 在这熟悉的家寻找莫名缺失了的平衡，以为足够了解自己，直到遇见你。也许你是我在记忆中流失的曾经，只有在看到你的地方我才可以呼吸。我会用我的手机住你，记在我心底，有些距离只有时间能跨越，注定的诀别。如果这份缘直到遇见，从誓言开始越走越远，走不到的厮守也只能搁浅。如果爱到会未来那天，我还是会守在你身边，这次可不可以让爱停留比擦肩多一些。直到遇见，从誓言开始越走越远，找不到的厮守也只能搁浅。如果爱到会未来那天，我还是会守在你身边，这次可不可以让爱停留擦肩多一些，这次可不可以让爱停留 今晚的音乐故事就到这里，声音是有温度的，夜晚的声音会发光。我是程一，下周末九点程一电台继续温暖你，晚安，好梦。 忘记就忘记，就不要再记得，还没做到的就不要再说了。